攻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。所以我们既有如此众多如云的证人围绕着我们，就该卸下各种累赘和纠缠人的罪过，以坚忍的心跑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赛程，双目常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耶稣。他被那摆在他面前的欢乐轻视了凌辱，忍受了十字架，而今坐在天主宝座的右边。你们要常想，他所以忍受罪人对他这样的叛逆，是怕你们灰心丧志。你们与罪恶争斗，还没有抵抗到流血的地步。你们竟全忘了天主劝你们，好像劝子女的话说：我儿，不要轻视上主的惩戒，也不要厌恶他的谴责，因为上主惩戒他所爱的，鞭打他所接管的每个儿子。没接受惩戒，你们应该坚忍，因为天主对待你们就如对待子女。哪有儿子做父亲的不惩戒他呢？如果你们缺少众人所共受的惩戒，你们就是私生子而不是儿子。再者，我们肉身的父亲惩戒我们时，我们尚且表示敬畏，何况灵性的父亲，我们不是更该服从以得生活吗？其实肉身的父亲只是在短暂的时日内照他们的心意来施行惩戒，但是天主却是为了我们的好处，为叫我们分担他的圣善。固然各种惩戒在当时似乎不是乐事，而是苦事，可是以后却给那些这样受训练的人结出义德的和平果实。为此，你们应该伸直微弱的手和麻木的气，你们的脚应履行正直的路，叫瘸子不要偏离正道，反叫他能得痊愈。你们应设法与众人和平相处，尽力追求圣德。若无圣德，谁也见不到主。又应该谨慎，免得有人疏忽天主的恩宠，免得有苦根子长出来而累及你们，使许多人因此蒙受玷污。谁也不要成为淫乱和亵圣者，如阿萨乌一样，他为了一餐饭竟出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。你们知道，后来他纵然愿意承受祝福，也遭受了拒绝，虽流泪苦求，但没有得到翻悔的余地。你们原来并不是走进了那颗触摸的山，那有烈火、浓云、黑暗、暴风、号筒的响声以及说话的声音。当时那些听见的人都恳求天主不要再给他们说话，因为他们承担不起所吩咐的事。即使是一只走兽触摸了这山，也应用石头砸死，并且所显现的是这么可怕，连梅瑟也说：我很是恐慌战栗。然而你们却接近了西庸山和永生天主的城，天上的耶路撒冷，接近了千万天使的盛会 和那些已被登陆在天上的守生者的集会，接近了审判众人的天主，接近了已获得成全的义人的灵魂，接近了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他所洒的血。这血比亚波尔的血说话说得更好。你们要谨慎，不要拒绝说话的那位。如果从前那些拒绝听他在地上宣布启示的人不能逃脱惩罚，何况我们这些背弃由天上说话的那位呢？从前他的声音动摇了下地，如今他却应许说，还有一次，我不但动摇下地，而且也动摇上天。这还有一次一句，是指明那些被动摇的事物，因为是受造的，必起变化，好叫那些不可动摇的事物得以长存。为此，我们既然是蒙受一个不可动摇的国度，就应该感恩，借此怀着虔诚和敬畏之情侍奉天主，叫他喜悦。因为我们的天主是世吞灭的烈火。